点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泰国环球顶尖集团的 Daisy， 欢迎 Daisy， 你好。 哎，你好。 Daisy 是经常在泰国生活，对于泰国，特别是芭堤雅的情况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今天呢，就把您请到我们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让大家了解了解泰国的芭堤雅，好不好？ 好啊，没问题啊。 你自己是在泰国生活了多长时间？ 在泰国一共待了3年的时间了。 而且长期是在芭堤雅这个地方是吗？ 其实我在芭堤雅的话，目前已经待了1年多的时间。 而且对于整个泰国也是很熟悉的哈。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喜欢泰国这个地方吗？ 非常喜欢。 你觉得泰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需要一个对比啊。因为我原来的话呢，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背包旅行，我一个人背包走了1年半的时间，走遍了东南亚，然后最后我选择了在泰国定居，是这样子的。就可想而知，就是泰国它对我来讲意义有多大。 可以说，泰国给你的印象特别好，它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的这种人文都是非常的吸引你的哈。而且你最近也是在芭堤雅工作和生活，我知道芭堤雅是泰国著名的海景度假胜地。你自己对于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很多人就是说来泰国旅行都会走曼谷啊、芭堤雅啊，就说觉得芭堤雅它是非常有名的看人妖的地方，然后非常多的酒吧，这是大家第一印象。但对于我自己来讲，真的是所谓的东方夏威夷，它非常的舒服。 我知道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是频繁的往返于北京和芭堤雅两地啊。那么这两个城市比较一下，你觉得芭堤雅给你带来哪一些惊喜或者是感受？ 其实现在北京真的特别特别的冷，我现在在北京待了几天，我就特别想念芭堤雅非常温暖宜居的这种环境。 它一般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呢？ 平均温度大概现在的话在28度左右。有常年温度大概就在24-25左右， 都是非常宜居的一个温度哈。 对对对。 那边有哪一些比较好的好吃好玩的地方或者是风景呢？ 特别特别多。比如说像好吃的话，因为我自己芭堤雅的话它有10000多家餐厅，它的西餐包括泰餐都特别特别的正宗，比如说像巧克力工厂啊。 巧克力工厂？ 对。 那边的巧克力肯定特别好吃。 对，都自制的巧克力，然后它的餐厅就是纯海景的餐厅，所以呢都会非常特别棒。 你自己是住在芭堤雅的海边吗？ 对，我住的就是海景房。 海景房，那就是开门就是海洋，窗外就是海景。 对，我能看到海。 那种生活的感受是特别的好的。 对，一早醒过来美美的。 你觉得泰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泰国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嘛，90%的人是信仰佛教的，所以呢，每个人就是你见到泰国所有的人的话，大家都会对你微笑。 对， 对， 非常的友善， 非常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好客。 其实最早的时候，芭堤雅，我也是一个观光客，最早有听到的就是说，芭堤雅是一个怎么说可以看人妖秀的地方。 对对对 对对，特别有名的人妖秀 是。 然后步行街酒吧一条街，非常 好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城市。 嗯 啊，那但是我现在住了越来越久之后，我就是多待一天就多爱一天， 是吧？ 对， 你自己在芭提雅买房了吧？ 买了， 肯定也是买了哈。 对， 小兵你也是特别喜欢那边的生活。 对对对，其实芭提雅的话，怎么说，它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温暖的，全年平均气温是在24到25度。 嗯，它是靠近海边的， 靠海， 所以整个气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和 Daisy 一块来聊一聊芭提雅这个城市，让大家深入的了解芭提雅的生活状况啊。芭提雅目前在泰国什么位置呢？ 芭提雅的话就是在曼谷的东南方154公里啊，就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吧，一个小时的车程非常方便。 那么现在国内到芭提雅的这种飞机直航有没有开通？ 开通了很多。目前因为乌塔堡机场是属于正在扩建的一个过程中，它目前有两期工程啊。第一期工程是在2018年会完工，那目前已经开通了就是七道航线啊，已经开通了七道航线直通国内的。 大概要多长时间可以飞到芭提雅？从国内？ 从国内看哪个点？ 比方说从咱们这儿最近的一个机场，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 对。 北京上海目前还没有开通直航。 北京还没有。 对对对。目前从北京的话，一般都是飞到曼谷，四个小时。 然后再坐一个小时左右的大巴到芭提雅。 对。 那北京未来会不会开通到芭提雅的直航呢？ 那肯定啊。因为芭提雅的话，二期工程是在2020年完工，到时候的话，像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都是必须要开通的一些航线。 对，像北京也会再建它的新机场，在北京的南部。那么这两个机场同时造好以后，肯定会对接上，然后会提供更多的从北京到芭提雅的这种直航的航班，所以未来北京人到芭提雅会更加的方便。 对对对，我们期待那一天， 而且很快就到来了。 肯定的， 没错哈。那么从曼谷到芭提雅的话，有哪一些交通方式呢？ 曼谷到芭提雅的话，其实有飞机可以坐过来，不过这么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然后呢有大巴，我们曼谷的市中心有很多的点，然后包括机场都有点直接有大巴到达芭提雅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车或者是打的都可以一个小时车程就能到了。 您看看，从北京目前来看是坐飞机到曼谷，也就是四个小时，然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就可以到芭提雅了，所以总共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对对对， 其实和从北京出发坐高铁去国内的一些地方其实是差不多的时间。 其实差不多。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今天上午想去泰国，可能晚上就到泰国了。 对，包括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比如说周末两天时间请一天假，三天就够了。 所以真的泰国是离中国非常近的国家。 对， 难怪最近很多人都到泰国去旅游，甚至去购房置业哈。所以泰国真的是非常让我们能够想去看一看而且去生活的一个地方哈。 对，大家必须要来一次。 好，因为你自己也在泰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对芭提雅也很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芭提雅的一些度假胜地哈。像芭提雅有哪一些度假胜地或者是旅游景点呢？ 芭提雅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旅游城市，其实旅游景点特别特别多。比如说像东巴乐园啊，水上世界呀，像有一部电影叫《杜拉拉升职记》吧，对，曾经就在那个水上市场拍的啊。还有像艺术馆呐、大象村呐、还有一些清真佛寺啊、步行街啊，都是非常有名的。 你自己喜欢哪一个？ 我在步行街玩的比较多。 步行街有哪些好玩的东西啊？ 酒吧一条街啊。 酒吧一条街啊。 对， 明白了。我们这泰国还有很多旅游胜地，比如说像普吉岛，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像普吉岛和芭提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因为都是感觉都是在海边，也都是在泰国，那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芭提雅它是一个海滨城市，那普吉岛的话它是一个岛啊。那普吉的话它可能更偏南一点，那芭提雅的话呢，就是说它离曼谷比较近。它是离曼谷比较近，就是说它其实是曼谷人的一个后花园。从旅游上来讲，其实两个都是海滨城市，那它其实一个岛屿的环境，像芭提雅的话它周边有很多的离岛我们也可以玩水上的项目。 普吉跟芭提雅的话呢，可能普吉目前的房价各方面物价也都会比芭提雅更高一些啊。芭提雅的话，因为离曼谷比较近一些，那它的生活包括常住客可能会更多一些，称之为东方的夏威夷嘛，养老度假天堂。 像芭提雅现在旅行的旺季和淡季分别是什么时间呢？ 芭提雅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淡旺季，但是的话就是说整个泰国来讲，它有一个比如说像雨季的时间是从七月份开始啊，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的淡季，但是它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淡旺季之分。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泰国环球顶尖集团的 Daisy。 那么在刚才呢， Daisy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于泰国芭提雅的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芭提雅是一个度假胜地，气候宜人啊，特别适合度假和生活。哎，我之前听说芭提雅有很多北欧的人会来那边度假，是吗？ 对，特别多。包括现在您到那个芭提雅来的话，你看到满大街的其实都是欧美人士。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养老天堂嘛。那很多像北欧的人群他们就是说，哎，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该享受我自己的生活了那他们就是拿着退休金来到芭提雅，就是因为物价不高，就是所有的人呢又比较善良，比较热情好客，生活的话是非常舒服的。 北欧人他们那个福利很好，欧美人士他们拿着非常高的退休金工资，然后到泰国去以非常低的物价去消费。 对， 所以就感觉非常幸福。 对，幸福指数非常非常的高。 是这样哈。那其实我觉得中国游客如果拿着自己的存款去的话也会幸福度很 高。那绝对啊，对，中国人现在比较有钱。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泰国的物价，我们做个对比看看泰国像芭提雅那边的物价是大概什么水平，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到街边上去吃个饭大概要花多少钱。 如果说在街边上小摊上面，因为芭提雅的话特别多的这个路边摊，拿路边摊的话你吃顿饭大概不到10块人民币。 十块钱就够了。 对，十块钱就够 了。十块钱能吃到什么东西呢？是白米饭呢还有菜吗？ 当然有菜啦。 菜， 比如说你可以点一份鱼啊，一条鱼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人民币就够了。一整条非常大的鱼。那如果是点菜的话5块钱6块钱人民币。对，如果一顿饭下来就是你点个两个菜一个汤再加一份白米饭，那20块钱人民币就够了。 哎，非常的丰盛啊。 对， 而且是在泰国比较好的这种餐厅里面能够吃到这样的饭。 如果在餐厅的话，你大概在如果是能花到人民币50块钱，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顿饭了。 那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的饭吗？ 对，没问题。 那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对， 那你像这个旅游的话，比如说交通成本呢，我打个车得花多少钱？ 像芭提雅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像双条车我们叫双条车随上随下，就跟中国的公交车差不多性质啊。那只要10泰铢，也就是2块钱人民币。 这么便宜啊？ 对， 打个车2块钱。 对，就是随时在市区到哪都可以了。 那真的是非常的出门打车啊。 对，然后你坐一个摩的的话，可能也就10块人民币左右。 那就是出行也是非常的便利，而且是便宜的哈。 对。 你觉得芭提雅最吸引你的地方还有哪一些？除了物价和环境 啊，美食啊。 美食是吧？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美食吧。有哪一些你想吃的东西 啊？特别多。芭提雅的话，我们知道的大概有10000多家餐厅。你知道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说，哎，我目标就是吃遍芭提雅所有的餐厅。 10000家。 有10000多家。 这个要吃完还是有点难度的。 对。 一天换一家也得吃好几年。 一天换两家，对。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到芭提雅去度假的话，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是住在这种临海的别墅里呢，还是住在这种市区的这种公寓里呢？ 我个人的话可能更推荐偏向市区的公寓楼，因为它比较方便一些，配套设施比较完善，就是无论您到哪个景点啊，因为所有的景点啊，包括休闲娱乐啊，基本都在市中心的这个位置啊，对，如果说能在市中心的话，交通也比较便利，吃饭呢、啊、玩啊都在市中心。 哎，像现在市中心的房子、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一套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市中心的话，其实因为市中心的地段它非常的稀缺，目前的话可能从50多万到100多万这个价格之间， 就是换成人民币。 对对，换成人民币， 总价是50到100万。 嗯 嗯， 就是在这个芭提雅的市中心， 嗯， 比较好的地段， 对对对， 能够买到一套带电梯的公寓。 对。 那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到芭提雅，是因为他们想看海， 嗯， 想买一个海景房。 嗯， 那这种海景房大概多少钱呢？ 海景房其实一样看地段啊。 嗯， 如果说您地段比较偏的地方，大概30来万就能买到了啊。 30来万。 对，但是在比较好。 30来万总价吗？ 啊，对。 啊，这个比公寓还便宜哈。 啊，对对，因为它的地段比较偏，就说比较偏的地段可能在30来万。 嗯，就不是特别靠近市中心，但是有海景。 但是有海景。 嗯， 对， 如果你注重海景的话，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标的啊。 也可以。 嗯， 对，但是如果我个人买的话，可能会选择偏市中心一些， 就是它的升值潜力还有它的租金回报也会比较高一些。 嗯，对。 最后呢，我们再想请 Dais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芭提雅的一些著名景点啊，给我们规划一个旅行线路，哪些景点是必去的？ 芭提雅最有名的步行街嘛， 步行街， 对，酒吧一条街非常的有名，就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地方，就是必须要在步行街。 步行街里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 像步行街里面的话，酒吧比较多。那我们夜生活基本是从10点半开始啊，你可以去玩不同的酒吧，然后呢看一些人妖秀啊，然后包括俄罗斯人的表演啊，都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步行街还有别的地方吗？ 啊，那当然很多啊。 嗯， 像可以出海玩，去格兰岛啊。格兰岛其实是属于曼谷所有青少年心目中的这个天堂岛，就说曼谷人啊一辈子必须得去一趟格兰岛。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格兰岛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水上运动了，像玩摩艇啊、香蕉船啊，这个空中降落伞啊，这些都是，包括浮潜啊啊，都可以在格兰岛上面玩，包括它的沙滩都是白沙滩，啊，非常的漂亮。 还有什么景点吧？应该还有很多。 有，还有很多，像真理寺啊、东巴乐园呐，对，都是非常多的。 你自己最喜欢的是那步行街，但是步行街是晚上玩的，那白天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 白天的话，可能我们像女孩子比较喜欢购物，我们都会去 Central， 就是中央购物广场。啊，对，我们购物可能会比较偏多一些，然后包括旁边有一个皇家购物商场，那它里面的话就有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啊，3D 艺术馆啊，我们都可以去玩的。 您自己在芭提雅生活了一段时间啊，像您周边住的邻居其实有一些是泰国人，对吧？您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跟他们生活起来或者沟通起来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挑战，还是说其实都是很流畅的？ 非常非常的流畅。对， 他们都会说中文吗？还是说他们用英文跟您交流？ 其实我们平时可能用英文沟通的比较多一些。 嗯， 但是泰国的话目前很多人都开始学中文了。 哦，是吗？ 啊，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对对对， 咱们可以聊一聊哈。 对对对， 就是泰国为什么很多人在开始学中文呢？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过来了。对，中国现在是属于泰国非常大的一个旅游经济体啊，所以就是非常多的中国人过来，然后中文变成了泰国人现在的第二外语。 他们非常想学好中文， 对， 这样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客人， 对，可以更好的服务中国人。 是的，也可以跟中国人交朋友哈。 对对， 嗯， 啊，包括你去吃饭，很多小摊上都能说一些中文， 是吗？哎，那你会看到很多招牌上面都会有中文吧？ 会有蛮多的， 会有蛮多的， 啊， 就是为了照顾中国顾客。 啊，对。 那倒是挺方便的哈， 挺方便，就是您不会讲英文其实问题也不大，就是吃住行绝对没什么问题。 嗯，其实泰国不光是度假旅游，而且还适合中长期的一个生活了，因为大家如果买了一个泰国的房子，可以到那儿住上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那么很多人也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边的配套设施怎么样？比如说像教育啊、医疗啊，中国的老年人可能在泰国买了房子，短期在那儿住个2-3个月，但是会担心那边的医疗设施，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啊，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芭提雅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旅游城市，那像医疗配套的医疗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好啊。目前在芭提雅就有七所国际医院。 嗯、 像曼谷国际医院，它就是属于获得 JCI 证书的，在全泰国有32所，那中国的话获得这个证书的也就20多所。 嗯，它国际性的医院特别多， 特别多， 因为它的这个客人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对， 所以它得以全球的标准、顶尖的标准来建设它的硬件和软件， 对， 所以大家如果到那些医院去就医看病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它的配套的这个所有的设施啊，就设备都是引进欧美的这个先进技术的。 嗯 嗯， 就特别适合想要康复的病人到那边去，一边度假生活，一边去就是理疗啊，去这个康复。 对，像我知道的，就包括我自己有些客户特意过来呢，比如说像做一些心脏搭桥手术啊， 嗯、 都会在泰国做这种大型的这种手术。 空气好， 对， 心情就好了， 对，必须的， 心脏就好了，是吧？真的是有关系的哈。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到国际医院去很多人他不会说英文，国际医院嘛，肯定很多大夫都是说英文的。 嗯。 那我一个不会说英文的老年人到国际医院去看病怎么办呢？ 就举个例子吧，像曼谷医院它就有中文翻译还有中文陪同。 嗯， 就说您过来看病的时候，就是说从挂号、打点滴、量体温、测血压，全是有中文这个看护来全程陪护的。 哦，所以这个语言问题也可以放心了。 可以放心，没有问题。 那挂号问题呢，比如说说到看病，其实国内想到就挂号排队特别难，那在泰国呢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您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就是这个中文看护他是全程陪同的。 嗯， 全程陪同就是您只要坐在那里，他帮您做好所有的事情。 不会像国内那样看病那么难是吗？ 没有没有这个问题。对对，他就像五星级的这种服务非常的好。您到了那个医院就感觉好像我是在五星级酒店这个享受生活的。 哦，这样啊。 对对，包括我自己有也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自己一个客户，然后呢他到了芭提雅得了急性盲肠炎， 吃的太好了玩的太好了 有可能也对玩太多了哈。 对 对，然后住院了，结果呢他在芭提雅就是跟当时的那个护士结了婚。 啊，这样的 啊。对，服务特别特别的好。 那芭提雅那么好，肯定有很多人还想就长期在那儿定居啊，那就会考虑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芭提雅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必须有啊，因为芭提雅的话是全泰国欧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那它的学校必须是非常好的。像国际学校的话就有七所，像比较有名的像丽晶学校在芭提雅的这个北部它一所。在中国其实也有分校啊，它就是属于戴安娜王妃就读的，在本部啊，在英国本部是戴安娜王妃就读的这种国际学校。 嗯， 芭提雅最好的这个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才10万块钱啊。 嗯， 那就 在国际学校里面算很便宜的了。 非常便宜。 嗯， 因为同等水平，像丽晶学校在北京的分校30万一年， 嗯， 芭提雅只要10万一年，而且语言环境也非常好。嗯，对， 所以其实它的国际化程度会更高一些。 会更高一些。 嗯，整个环境也会更好一些感觉。 嗯，对，而且它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跳板嘛。 嗯，对，在芭提雅读完国际学校，它可以到欧美的其他学校做一个跳板哈。 嗯 嗯， 对，因为多数的国际学校都是获得这个 JP 课程的。 嗯， 就说后期直接可以跳到欧美的这种常春藤学校。 嗯 嗯， 那倒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哈。 非常好。嗯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泰国环球顶尖集团的 Daisy 给我们做有关于泰国房地产的介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